叶修的话让蓝河一怔，他倒是想起最初刚刚在第十区和君莫笑打交道的时候。那时候还不知道大神的身份，大家有过一起下副本的经历。小五人队里的大神是怎么做的呢？蓝河现在想来，技术下他们一大跳是不用说的，但问题是水平高归高，但和他们的配合却没有任何问题。 因为他的存在，蓝溪阁的五人队一下子就打出了极彪悍的副本记录。这记录绝不是因为队里多了个高手横冲直撞，而是因为这个高手的存在提高了全队的战斗水平。蓝河这沉思了，卢汉文却对叶修所说表示起了赞同的。说得很有道理嘛，前辈。那是当然的。 叶修这样说的时候，谁会想到他的悟道君其实正被卢汉文的流云逼得在地上打滚？牧师近战扛剑客，卢汉文可不是菜鸟啊。但卢汉文逼出的狼狈也就是这么短暂的几下，叶修的悟道君也不是一个人站在这儿啊，周围其他人早已经护了上来。只不过这些人都不是精英小队的。 和卢汉文对敌，实在有些够呛。三招两式的冲上来的三个人，就已经被卢汉文用带吹飞效果的技能赶跑了两个，另一个正浮空中，随后一剑斩下，反倒成了卢汉文的炮弹，朝着悟道君撞了去。叶修趁着掩护的功夫，又已经将悟道君退离了不少，一边还在履行着加血之责。 不过要扛住卢汉文的攻击，实在不是三两个角色带个牧师加血就行的。这些普通玩家根本就限制不住卢汉文的流云，随便几下就被打发，跟不存在一样。 地图轰炸！ 悟道君的周围多远程职业，他们显然也不适合上来和卢汉文这剑客硬扛。 叶修一声招呼，这些远程纷纷使出范围攻击的手段，卢汉文也是连忙一个剑影步，角色瞬时分成六个。这连叶修都不能一下分出真假，其他人就更抓瞎了，胡乱猜测着找地方轰下，管他真身假身，尽可能多的把技能轰下就是。攻击像是铺过的地毯一般。 剑影步最终的作用，也就是让地图炮的火力较为分散，不至于叠加过高的伤害，让流云当场挂掉而已。只是在这样的覆盖下，剑影步的真假身已经完全暴露在叶修的眼中。虽然六个都在佯装朝悟道君冲来，但是当中哪一个是真身，已经非常清楚。流云冲出来的时候，悟道君已经让他远观的存在。 一道圣界之光打下，虽没有命中真身，却是给地图炮们指明了方向。地图炮本就是不需要太精准的定位。看，这就是团队的力量。叶修的说话声中，又是一波地图轰炸，不知来自多少玩家的技能齐齐投向了这个地方。卢汉文已经尽最大努力逃脱这个范围了，可惜还是不够，不需要全重。 只是部分技能，此时的流云已经支撑不住，终于是倒下了。悟道君走了过来，随手把流云掉出的装备给捡了，视角在厂里转了一圈。那个谁呢？那个谁是指蓝河的蓝桥春雪，连卢汉文都经受不住这样的地图炮覆盖轰炸，蓝河就更不用说了。 他的蓝桥春雪远比卢汉文的流云倒下的要早。干扰解除，继续刷 BOSS。 所有火力转回红黛加纳，霸气雄图也在拼命用他们可以用到的攻击加大他们的仇恨。张新杰通过观察红黛加纳的血量，觉得双方的差距并不算很大。目前是叶秋那边占优，控制着 BOSS 仇恨增长迅速。 但霸气雄图这边也有不错的基础，继续维持输出，保证仇恨的增长。虽然不能超过对方，但至少不会被甩开太远。红黛加纳红血暴走时，暴走大招会让阵势重新洗牌，最后10%的生命或许还能赢得转机。 张新杰一边指挥团队，一边已经开始为最终的胜负手布局。红带加纳的生命飞快下降，终于距离10%的暴走血线只有一线之隔。他的身遭密布的阵势明显已经开始松散，聚焦在这里的玩家已经准备撤离，只是在等着最后的一声令下。 撤！来自叶修的指示终于下达，原本团团围绕在红带加纳身边的玩家们立刻奔走，霸气雄图的人当然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凑上前去，他们的人也在往安全线以外退走，只是在濒临一线的位置，他们停下了。这是张新杰的布置，他们的人本就在外围，此时压缩在这里是试图压缩对手的回避空间。 真别说，这一下还真起到效果了。司工会这边的一个骑士很是仓皇地朝着他们这边冲来了，结果就见眼前霸气雄图的人死守了一排，哪里会放他过去？没直接把他打死，就已经是等着看他的笑话了。谁想张新杰一瞅这骑士，猛然就意识到了什么。不好！ 严谨自律的张新杰可是很少会把这种情绪直接脱口而出的，此时却是直接叫了出来：“击杀那个骑士！”张新杰着急地喊着，此时他深恨自己只是一个牧师，为什么不能是一个攻击力十分强横的职业？那样的话，他一定可以第一时间就冲上去，狠狠把这骑士打扁。 在张新杰着急指示的时候，那骑士早已经背过身去，伸出胳膊朝着红带加纳做了一个侮辱的手势，挑衅。所有人瞬间明白过来了，对方真是太卑鄙了，让这个骑士把红带加纳带过来，简直就像是滚来了一个人体炸弹呢。而这骑士显然早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。 挑衅时，骑士精神就已经打开，跟着就是一个英勇飞跃，急速无比的直接蹦入霸气雄图阵中。如此速度的换位，普通玩家根本应对不及，手忙脚乱地去找骑士的落点时，红带加纳早已经急速冲来。BOSS 的移动速度可从来就没有慢的。骑士，刷走他！ 这种时候，张新杰也不得不使出自杀战术，但是可行的方案他是想到了，但是执行呢？只是网游玩家级别的操作者们却根本不足以应对这种场面。骑士茫茫然地冲出去要牺牲自己时，四公会那边已经一声令下，所有远程骑器开火，红带加纳的生命值瞬间降到 10%的血线以下，绝对暴走状态触发，直接起手大招。霸气雄图这时哪里还逃得及？红带加纳双拳砸下时，浮向半空的玩家角色密密麻麻，跟着漩涡砌进一起，跟着已经被翻过一遍的地壳一起碎灭。张新杰的望山云雾没有死，但他知道一切都已经结束了，损伤太大。 他们已经无力面对四公会的竞争。大招结束，满目创痕的大地上，张新杰一眼望到那边的悟道君站在那里，真是十分扎眼。似乎是看到了张新杰的角色视角朝向这边，悟道君的手臂一抬，好像是朝他这里挥了挥手。显然是玩家用操作让角色摆出来的没有实战意义的无聊动作。 谢了，张副队，回去带我问老韩好。 叶修的声音传来，一切都已成定局的情况下，张新杰的心情已经迅速整理起来，居然还朝那边回了一句“不客气”。随后，霸气雄图的玩家就这么撤离了，没有再做什么拼搏，也没有因此做出什么报复性的举动。这一场红带加纳的争夺战。 霸气雄图已经正式退出了。红血状态的暴走 ，BOSS 会有一个持续性的属性上升，大招也还会有再使用的几率。不过，如此变态的大招，如果不让玩家有所预见，说来就来， 那就是存心刁难，不让玩家好过了。除去主动触发以及血红触发这些条件，红血状态时的大招发动是会给玩家留下判断的依据和回避的时间。再无干扰的情况下，这红血 BOSS 四攻会杀得顺顺当当，最后倒下东西爆满地的时候，所有人终于长出了口气。本来以为两个 BOSS 同时刷新，他们选了55级，肯定信手拈来，谁想到让他们现在最顾忌的张新杰偏偏也跑这边来了。还好这一次最终是他们胜出，但是也胜得艰难，四公会各自清点伤亡损失也是唏嘘不已。 大神，你需要什么先看看。 展楼兰倒是没忘了这茬，他们会找55级 BOSS 来是因为需求，此事把东西全捡了以后在讨论组里一发，就让叶修先看了。 那我就不客气了。 叶修目前所急需的材料不过一样，爆出的材料中他已经看到，自然是先点了出来。其他四位会长一看铁茯苓，也不是什么十分特别的，就是芸芸稀有材料中的一个，自然不会有什么纠结，这材料就让叶修先拿了去，随后以此为开头，根据他们的原则娴熟地把材料分了个干净。折腾完这些，一边收队一边当然也要就这事儿讨论讨论。 这么看来，这张新杰还真是打定主意要天天过来刷材料了。 展楼兰说着。 看来我们必须和他们打时间差了呀，大家以后改改作息吧。 岳子清说。 哎，没办法呀，好在也就这两个月。 武进之说着。张新杰毕竟是职业选手，职业联赛一开，那就再没这样的精力投身于游戏抢 BOSS 了。 大神，你说呢？ 展楼兰这时找叶修问题，结果左右一看，悟道君不知哪儿去了。随后翻开好友一瞅，悟道君已经下线了。长久不见的君莫笑此时却是登陆了上来，千机伞55级的提升终于已经凑齐所有材料了，而这一步的提升全是叶修自己的摸索，没有经过实践，像死亡之手一样只是存在于理论。虽然叶修也注意过所有细节，但是千机伞的复杂毕竟不是死亡之手可比，能不能一次成功，叶修此时心里也无确凿的把握。